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十六集， 放下电话时，吴央的脑子已经搅成了一团浆糊。所以，扬州留下的十月五日，究竟是今天，还是游戏里的时间？既然营业员口中的杨先生已经取走了蛋糕，吴央觉得不会是巧合，这一定是扬州留下的线索。那么游戏里的那个剧情就是巧合吗？还是代表了某种与扬州的下落有关的暗示？如果是，扬州又是如何做到在被害的仓促之下还能留下如此设计精准、一石二鸟的线索？还是说他根本早就知道对方会对自己下手，甚至非常清楚对方的计划安排，这才提前布置好了一切？可若是他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向他人求救，又不预先逃跑呢？这实在太令人费解了。吴央一时捉摸不透，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找到那个把蛋糕取走的杨先生。如果此人就是扬州本人，那么皆大欢喜，游戏中的剧情也只是个巧合。而如果这是个冒名的扬州，那真正的扬州去向如何，也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答案。然而当他回过神来，准备撸起袖子开干时，却发现一件更叫人头疼的事儿：吴一舟已经跑不见了。上午十点的商业街，来往行人渐多，可一眼望去根本没有白猫半点影子。猫科嗅觉灵敏，能够循着气味追踪找人，但因为是在户外，车辆、行人乃至空气流动都成了干扰因素，时间的流逝会让找到的几率直线下滑，他必须争分夺秒。吴样本打算和他一起行动，可大概是因为被江峰的电话给耽搁了，他嫌弃他拖沓，便先行动身了。在这个网络无限发达的时代，他点几下手机就能够轻易地联系上千万里外任何一位同学旧友，却实在是难找到一只走街串巷的白猫。最好的方法就只剩下在原地等他。然而大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吴一舟始终没有回来。吴样等不下去了，他掏出包里的一根猫条，来到附近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，把这原本给吴一舟准备的零食打开放在显眼处，避开几步。根据吴样的经验，野猫是个遍布广泛、成分复杂的大社群，它们比昆虫和鸟类稍显聪明，又同样无处不在，常常因为胆小而藏身于街头巷尾的阴暗角落，但只要你拿上食物，就总能够引诱出两只肚鸡嘴馋的。不一会儿，一只杂色野猫就顺着气味跑来，小心观察着周围的动静，怯生生地在猫条上舔了两口。未免惊到对方，吴样并没有立刻走过去，他保持着原本的距离，小声问他： 看见一只白猫了吗？长毛，浅褐色的眼睛，还有点凶。 野猫听见响动，猛地抬头，一脸惶恐，哪还顾得上吃食啊，倏地掉头就跑开了。 果然，像吴一舟那种处事不惊的，绝对算得上是猫界奇葩了。 吴样叹了口气，只好静等下一只上钩，希望这回啊能来个胆子大点的。不料片刻之后，刚才那只杂色野猫又小心翼翼地返了回来，一会儿看看吴样，一会儿又看看地上的猫条，显然是既害怕前者又舍不得后者。小心观察了一阵，见吴样没有动作，野猫便向前挪动了几步， 碎着步把自己蹭到猫条跟前。 可别给我吃完跑了。 得了，一语成谶，人家干脆叼走了猫条，头也不回地溜了。气得吴样只想骂人。没有吴一舟的帮助，吴样在野猫圈子里实在是混不开，只好在本领域发挥特长，向路过的行人打听。可是又有谁会注意到一只上窜房梁下溜墙角的猫呢？最后还是一位环卫工人告诉吴样，他确实在街对过的一家医院门口见着一只，和他描述的特征相近。 哎，这下坏了， 吴一舟到现在都没回来，八成是找到了对方，一路跟进去了。医院不比户外，医生护士病患保安无数双眼睛盯着，吴一舟就算是再机灵也难免让人发现呢，甚至还要引起一阵骚乱。乌央迅速提快脚步朝街对面走去，大有种要救亲猫于水火的架势。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私立医院，闹中取静，环境优雅，经过精心修剪的树植将前庭装饰得宛如一个大花园。找猫不比找人，来这里的病人都有系统登记，找起来并不困难，可意外闯进来的猫就不一样了。门诊楼、住院处、急诊中心，林林总总加起来，这个地方一点儿也不小。吴样总不可能挨处跑一遍，逢人就问你见过一只白猫没有，否则吴一舟还没找到，自己倒可能被当成脑子有病直接拉去就医了。正当他站在偌大的院子中央思考着自己该从哪里入手时，突然被人叫住了。 吴小姐。 吴样觉得这声音莫名耳熟啊，循声望去才发现竟是上次要给自己介绍律师的那位沈先生。 吴小姐是来探望病人。 沈向川眉眼一弯，朝吴样友善地笑了笑。吴样实话实说， 哦，不是，我的猫丢了，有人接他跑这儿来了。 沈向川竟一点也不意外，反倒问他， 白色的？ 你看见了？ 刚才听住院部的护士说的，还说医院里面怎么会有只猫，以为是误闯进来的野猫就给赶跑了。 他太淘气了，能告诉我是在哪层的病房吗？ 沈向川略微思考片刻，决定道：“ 这样，我带你去吧，要刷探访证的，否则应该进不去。” 到了住院处大楼门口，沈向川从大衣内里口袋掏出一张证件，刷开了自动门。吴样好奇瞥了一眼，见上面写着被访人的姓名是沈婷，这名字隐约叫吴样觉得有些熟悉，却一时想不起来是哪里见过。 与沈向川同姓，是父亲还是兄弟啊？ 证件上没有照片，好像还写了病区和病房号码，但一晃即过，吴样没有看清。他胡乱猜着，就听沈向川主动解释起来。 啊，我哥上个月车祸，伤势平稳之后就转来这边了，环境好一点，我也方便常过来看一看。七层。 他走进电梯，按下楼层按钮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乌央略有点尴尬，心想大概是刚才自己偷瞄的小动作被人家发现了。由于设了进出管制，再加上这个时间病人多在午休，住院处里非常安静。吴样找到沈向川提及的那名护士，对方只记得乱入的那只猫确实是白色，可其他体征并没看清，并表示此猫已经在护士长的驱赶下顺着楼梯间跑走了。末了小护士还把吴样好好的教训了一通， 宠物得自个儿看好啦，这可是医院，哪能随随便便进呢？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 吴样只能老老实实地赔礼赔笑。沈向川已经帮了大忙，吴样不好再耗着人家，于是就说： 我自己找就行了。 没事，反正都来了。 沈向川执意， 乌样也没再坚持，两人顺着楼梯间先上到顶层，又往下走，直到一层才找见了角落里的吴一舟。原来是被消防门关住出不去了。本以为依他的性子，肯定是贼喊捉贼的训斥他怎么这么晚才来找到他呀，可没想到吴一舟竟安安静静地蹲坐在墙角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反倒目光有些复杂地看向他，又转至他身后的沈向川。吴样着急忙慌了一路，总算是找见猫仔了，也没顾上他眼中的异样，连忙一把捞起安抚着摸了摸头，觉得他说不定是吓坏了。 你的猫真的很可爱啊。 太谢谢你了。 若不是沈向川帮忙，吴样大概要花好一阵子才能找到吴一舟了，于是客气道， 哎，下次我请你吃饭吧。 好啊。 沈向川眼角一弯，一口答应下来。 吴小姐不介意加个微信吧？ 别理他。 吴一舟忽然喵了一声。吴样摸摸吴一舟的脸，示意他乖一点，然后就礼貌地和沈向川交换了微信号码。走出住院处，与沈向川道别之后，吴样轻捏了一下一言不发的吴一舟。 就加个微信啊，你干嘛不服不忿的？ 没有，管不着你。 吴一舟将目光从沈向川渐行渐远的背影上收回来，平静地说， 你自己长点心眼就行。 吴样隐约觉得他话里有话。 抱歉，人让我给跟丢了。 吴样一怔，很快意识到他是在指那个取走蛋糕的杨先生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